刚听到的那首歌来自五月天这个组合，歌名叫做《倔强》，它呢是由阿信来作词作曲的，收录在五月天2005年发布的专辑《神的孩子都在跳舞》当中。而刚刚听到的这首《倔强》呢，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热门歌曲。马上我们今天节目就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，最后的一首歌为大家送上的是叶蓓的一首《他们》。听到这个名字啊，让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法国作曲家的那部歌剧，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《他们》呢，它也同样有着非常强的节奏感，但是不同的是这首《他们》感觉更青春一些。在节目最后就把这首《他们》送给大家，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，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986 更多精彩内容。 上个的日子总是写千卷故事，偶尔的烦扰一直以为是最美丽的开始，给你的钥匙给你这爱的城池，深夜里惊醒发现依然是诚意破碎爱一生，低飞的狮子学会在水面行走，惊动了涟漪预言了爱是你趟过过去的河流，紧扣的双手撑不住歌也写隐隐的心痛不休，废弃的城堡，孤独的君王，宿命的流浪，茫茫的旷野，空空的行囊，很小声的猜想，浮云去问风向啊，歧路去问情的事啊，究竟是谁说了算呢？ 北京时间23:00。